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哦，这个呀，那个，这是我驾驶过的一号机。 阿健此话一出，众人都十分震惊。 什么情况？那真是个机器人？ 我知道你们在想啥，那不是你们想那样。 詹姆斯和崔米涵闻言十分失望。 该死，他说不是啊。 笨蛋，这种事情本来就应该保密。 阿健继续解释道。 那是月球施工专用的重型机械设备，他负责过月球背面的很多施工项目。名叫 A1, 原本有1号到25号的，他们都是被我们远程控制派去危险地区帮忙施工的工程专用机器人。主要任务呢，是在月球的背面安装收集太阳能电热板。 众所周知，月球的背面依旧会遭到小陨石的袭击，这也是月球表面坑坑洼洼的原因之一。人类无法亲自去这么危险的地方作业，所以人们在基地里远程发送信号，让这些机器人执行了任务。后来25个机器人完成任务后都被丢在了月球的背面，因为比起辛苦地把他们带回来，这样更节省经费。听到这里，卡罗尔灵机一动。 哎，那我们能不能派 A1 去基地里给独孤月传达一些简单的信息呢？至少告诉他我们还活在地球上之类的。 詹姆斯打断了卡罗尔。 不行，我们以他的名义收到了很多赞助，已经签合同了。 喂， 正当二人要争执起来的时候，阿健摆了摆手。 话说还真的不行，那必须要有5个人才能操作这个机器人。可现在…… 那就把剩下的4个人也叫过来啊。话说他们都在哪儿啊？我们可以把人接过来。 哎呀，还能在哪儿啊？那世界都变成这模样了。 啊！ 阿健的话让众人再次明白了地球现在是什么处境。 话说，不是远程控制吗？为什么需要5个人？ 因为需要希望、友谊、爱情、信念、热情，要让这5样结合在一起。 你们到底都玩了些什么？快把他带走吧！ 卡罗尔挥挥手，立刻上来2个工作人员将阿健拖走了。阿健还在不停地说：“ 要是这些不结合在一起的话，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呀！” 话说，好像真的不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给月球远程发出信号？目前我们连跟月球通信的方法都没有。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 卡罗尔的想法并非异想天开。50年代的时候，阿波罗号曾经在月球表面放了一面激光反射镜，之后人们在地球上朝那面反射镜发射激光，然后通过激光往返的时间测定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这就是激光实验。 虽然这是早年前用过的老掉牙的方法，但只要知道 A1 的位置和距离，这个方法就值得一试。就算只是简单的命令也行，只要输入一些命令发射之类的话，说不定能启动 A1。 你们觉得呢？ 道理我也懂，不过我们有能尝试这个方法的设备吗？ 卡罗尔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有，这么简单就有了。 卡罗尔将詹姆斯带到了一片破败的场地，詹姆斯勉强辨认出面前有一台破破烂烂的设备，还以为卡罗尔在跟自己开玩笑。 这是大学专用的月球激光测距设备，不过以现在的科学水平来说，它已经是最顶级的设备了。只是反射回来的几率或者时间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不过测距属于最简单的实验，几乎不会失败。 仅仅是测距的话，只需要几分钟或者几十秒吧。 但我们是要通过这个设备发送命令，所以成功几率会相对低一些。 卡罗尔的话给了众人当头一棒。跟固定在月球上的反射镜不一样， A1 一直在移动，所以他们得经常重新计算它的位置。而且这是小设备，信号的强弱也至关重要，他们需要计算、转换、命令、等待、再次计算、转换、命令、等待，一直重复这样的工作。 哎，还有别忘了，我们还没凑够五个人呢。 别再提这件事了。而且算上单纯的激光转换成命令的时间，从输入信号到启动大概需要一天。 需要这么长时间？如果在输入命令的一天之后才能启动的话，就算能够启动也无法做精细的作业吧。 对啊对啊，就像今天按下一套操作键的话，明天才能使出波动拳。 这么长的时间差肯定会带来很多变数，而且我们也只能通过那些每隔三小时发来一次的照片才能确认它是否在正常运行。 虽然你说的没错，但我们也只能这样了。有这种方法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此时詹姆斯和崔米涵一抱胳膊达成了统一战线。 谁说的？只要能凑齐五个人。 就是，集齐五个人就可以了。 够了，不准再提五个人。 指令已经发出，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众人内心都十分焦急，围着发射指令的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名研究员上前敲击了几下键盘。 难道他还没动？ 你在干嘛？ 或许这样他就会快点动起来呢。 有些事情一旦有人起了头，其他人就会争相模仿。崔米涵也上前噼里啪啦敲起了键盘。 想当年我的皇子往对方插上的旗子冲过去一开大，哎，对面都不要不要的。哎，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哎，只是看到这个笔记本让我想起了往事。 詹姆斯也按捺不住了，双手伸向了键盘。 啊、哦！我突然想到了，打开命令提示符什么的，应用变量，不是正数值，算出结果，然后再把一码这样那样输入进去的话， 不行啊。 是不行。 在等待中，众人各自找地方四仰八叉睡下去了。崔米涵内心却依然充满了雄心壮志。 如果我按下去就成功的话，我就是英雄了。 卡罗尔估摸着三个小时的时间快到了，瞄了一眼屏幕，想看看 A1 有没有移动。 啊，还是三个小时之前的样子吗？看来卫星还没有传过来最新的照片啊。起来了。 众人陆陆续续地从地上爬起来。 起来了。 起来了。 知道了，再起了。 哎呦，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A1 正在起来了。 众人抬起头看向屏幕，屏幕里是卫星最新发来的照片。原本一直躺在地上的 A1 此时半跪状趴在地上，一副正要爬起来的样子。 距离我发射第一个命令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推算的没错，正好是我们输入命令一天之后它就会执行。 众人怀着激动的心情继续等待。17时54分，卫星传来的照片里 A1 蹲在地上举起双手。20时55分， A1 摆出了扭秧歌的姿势。23时52分， A1 向另一个方向扭秧歌，直到深夜20时23分， A1 还在地上滚来滚去。 刚刚经过笔记本时动了键盘的人给我出来。 地球上的人过得有点忙碌，因为很多技术都消失了，人类需要自己动脑筋。 首次传达命令之后，我们成功的让 A1 启动和移动了。不过跟我们之前担心的一样， 要算出 A1 移动之后的位置很费劲。 嗯，这比想象中还困难。 下次发送命令的时候我们要更精准一点，说不定还需要输入移动的距离。也许这比我想象中还要花更长的时间。 月球上，独孤月晃动着手里的杯子。 唉，鸡蛋水就剩这么一点了。 把用鸡蛋做成的粉加入水冲泡后，就会变成像新鲜鸡蛋一样的液体。独孤月很喜欢将这种鸡蛋水作为食材，不过现在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早知道就省着点用了。我要把这点留下来，到最后再。 独孤月依依不舍地将鸡蛋水收起来，从储藏间里重新拿出了一份蛋糕。而在信号并不稳定的地球，人们通过电视看到的画面便是独孤月对着一杯鸡蛋液思考了一会儿，下一秒手里的鸡蛋液就变成了蛋糕。 哇，他用鸡蛋水做出了蛋糕哎！ 在月球这么艰苦的环境，竟然在一秒内就把鸡蛋做成了蛋糕。 月哥哥我爱你。 独孤月在地球上依然人气爆棚。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